好啦，剛才就介紹了警方推出最新的大殺傷力武器之後呢，就希望大家千萬不要follow啦。咁呢就將會就係變成係可能甚至拱佢出嚟開呢個每日四點鐘記者會添。咁死得民間記者會係完全唔夠捧添啦。講下笑啫咁樣。咁如果進入呢個持久戰消耗戰嘅話，究竟點打呢咁樣，即係個形態發展內會係點呢咁。咁有兩個變數，我覺得第一中美關係。喺二十國嗱，我哋去粗略咁去睇呢，香港嘅 stakeholders 啊，即係所謂有利益相關者係乜嘢呢，就係當然係北京啦，另外其實就係美國，一路以嚟喺反送中裏面真正嘅 stakeholders 係美國。好啦，喺二十國峰會之前就好積極，包括美國駐港領事啊，呢個唐偉康啊等等發表好多言論安排啊，郭榮亨啊，陳太啊，馬丁啊等等去訪美，見蓬佩奧啊，博明啊，這個還有這個國會的多數黨領袖啊，波洛西啊等等。那跟著二十國峰會又反高潮，為什麼呢？因為他一路打香港牌都是為了貿易戰嘛，那所以呢就在二十國峰會裏面在大阪呢就跟習近平就 make 了一個 deal， 這個 deal 呢就是說美國不會打香港牌，咁而中共就承諾唔會出解放軍，咁同時係咩呢，就係繼續談判呢個貿易戰嘅問題。好啦，跟住又係冇乜成果，冇乜成果之後呢， Donald Trump 就想逼喺貿易戰裏面想逼呢個習近平，啱啱好遇上8.11，跟住8.11之後又入地鐵站射催淚彈，又打爆眼等等，成個國際輿論就著火啦。同一時間就咩呢，就話美國路透社好 ,WSJ 好，就話法國呢個解放軍喺中港邊境有移動，同埋武警喺深圳嘅體育館大集結。成個國際輿論開始著火，跟住發生呢個機場堵塞 ,shutdown 呢個香港機場事件。你睇返成個嘅 momentum 呢，喺國際社會嚟講覺得香港已經頻臨出動解放軍鎮壓嘅邊緣啦。嗱，我相信美國嘅媒體去一路向住呢個方向吹，兩邊都係，中共係，美國如是，所以好似就我哋香港反而感受唔到。我哋香港成日都喺度笑，我成日都話如果真係出解放軍就大鑊啦，中共即係證明一國兩制習近平徹底失敗，如果佢真係出就唔使成日入起三袖，你唔好埋嚟呀，你再埋嚟我揼你呀，咁樣就唔使成日演習啦，如果真係出嘅話就一出就出㗎啦嘛。咁所以呢成個局勢呢其中一個變化係咩呢，就係、是、外交上嘅角力又再重新展開就香港問題。嗱，呢個係同過去一段時間特別係二十國峰會之後美國喺香港事務裏面嘅沉寂係一個幾關鍵嘅改變。跟住你見到 CNN 啦，時代雜誌啦，時代雜誌嘅封面係咩呀，香港靈魂保衛戰，幾夠煽動性是吧，香港已經去到不能回頭的一點了。然後跟著歐盟、加拿大、英國、澳洲一起著火。跟著我們講一下那個國際層面的角力下一步會是怎樣。但是香港這一邊呢，其實呢那個國際戰場，大家記住我們開拓了一個的新的一個國際的戰場，是將香港問題由四月開始將它國際化反送中。其實這個是我們很多時沒什麼人留意的，但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在個整個運動的分工裏面呢，他就專攻這件事，那就做出了一個的形勢出來，這個形勢就是令到其他外國的政府，當然他最主要因為他有個 stick， 有個利益在香港，另外就是什麼受壓於當地的輿論和民意，這個跟莫斯科普京鎮壓反對派就很不同了。好啦，這個這樣除了我們是剛才一開始講在國際輿論去登報紙之外，還有什麼可以扣得更緊呢？你要記住在昨天的遊行裏面其實是一個全球性的聲援香港的，巴黎啦、倫敦啦、墨爾本啦、這個溫哥華啦、多倫多啦、 Montreal 等等都有聲援香港的行動，包括日本等等都有。 咁而中國領事館呢就竟然動員當地嘅僑嶺留學生去踩場，就佢哋嘅核突形象就衝出國際，包括咩呢，喺溫哥華裏面做呢個納稅嘅手勢，就喺中國國旗前面做出呢個納稅嘅手勢，即係你即係除咗恭喜佢之外唔知有咩可講。咁耿爽發言人就話呢個係合情合理嘅，佢哋做呢啲咁嘅嘢，咁有得佢做唔緊要嘅，因為總之佢同嗰啲愛字頭一樣，做得越多越好，中陣圖出得嚟越多越好，即係話幫緊我哋助攻嘅呢啲人係。但係同一時間輿論廣告之後第二步要做乜呢，我覺得就係要令到當地嘅議員、國會、政客係要將香港問題擺入去佢哋嘅政府嗰個嘅討論，或者逼佢哋係去企喺香港嘅核心價值呢一邊向中共施壓。嗱呢個呢香港人係有角色嘅。首先提一提大家，因為我哋有位聽眾就 PM 我哋提醒我哋原來十月加拿大聯邦選舉2019年就年初加拿大的法院作出一個裁決，就是在海外的加拿大人是可以登記成為選民然後去參與這個投票的，就是用這個郵寄的選票的方式。那大家記住香港有三十幾萬的加拿大香港人，在海外應該是最多的差不多，還有台灣等等。大家記住因為十月就是選舉了，大家記住我們就做了一個 QR 曲，有一個網址就是叫做加拿大海外選民登記傳送門和加拿大海外選民登記 Question and Answers， 即是答問。那大家呢就嘟了這個 QR 曲就可以入到去那個網址那裡，就去看看怎樣登記做選民，快，一定要快這個。為什麼呢？因為中國領事館看到他全球推行中國模式，除了孔子學院之外就是那些小粉紅嘛、留學生嘛、僑嶺嘛、香港人示威他走去踩場搗亂嘛，然後還有什麼勾結當地的華人去參選，試過的啦，在溫哥華已經派出一些深紅的自己友去意圖影響加拿大的政局、加拿大的政治。那所以這個香港今日我們在香港島維園裏面的抗爭，其實是一個全球對抗中共模式的抗爭來的。因為在紐西蘭你見到的，在倫敦、在墨爾本、Montreal 的示威甚至要取消，在加拿大是因為他們作出恐嚇。喂大佬，加拿大都變成這樣，你頂不頂得住？你以為離開香港就可以真正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你想舉辦個集會支持香港都要被他們恐嚇取消的，大佬啊，你在加拿大人你頂不頂得住呢？頂不住的話很簡單，登記做選民，然後大家自我組織起上來，我呼籲在香港擁有加拿大國籍、澳洲其他的自我組織起上來，然後去看將來投票的時候，去到十月投票哪一些搖擺個 margin 很小的那些去投下去，問清楚他們對香港政策、對華政策是怎樣，去投下去那些是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候選人，同埋要他們承諾當選之後將香港問題帶入去加拿大的國會裡面討論，甚至是組織 Hong Kong Caucus， 即是一個香港的黨團，在當地的串連一些的不同黨派的人士，都是關心香港問題的，是長遠地去關心香港問題。這個是90年代我們做過的，在美國的國會裏面，在這個眾議院裏面一樣有 Hong Kong Caucus 在這裡，香港黨團一樣有在這裡。我沒有記錯的話，這個 Nancy Pelosi 就是香港黨團的其中一個成員，即是現在的這個議長，即是除了這個 Donald Trump 以外權力最大的一個政客。所以大家記住，在加拿大選舉裏面登記做選民，十月投票的時候去投一些支持香港甚至有香港人會出來參選的，我所知在溫哥華、多倫多這些地方是支持他們將香港的議題帶入去當地的政治裏面，因為他們完全是感受到那種的中共模式在海外那種囂張， 即係納稅手勢都做得出嘅，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唔拼嘅話，你都唔係一個有文明水平嘅人嚟，其實。所以呢個記住重要，但係組成一個 Telegram 嘅 group。呢個 group 係咩呢？就是可以大家平時多啲聯絡在香港嘅加拿大人，在香港嘅澳洲國籍嘅人，在香港揸英國護照嘅人。呢個係好重要，我覺得。係要令到唔係淨係登廣告，而係將佢擺上去官方嘅 agenda 嗰度。好多人話喂咁樣會唔會難啲呀？唔緊要，香港運動到而家係咩？就係向不可能進發。Be realistic.Dream the impossible， 向不可能進發。所以大家聽做就得㗎喇，其實連登精神就係咁咗嘛。點解佢唔係一個快閃嘅行動？好多做呢個嘅互聯網分析嘅社會學家都話喂，快閃行動好似冇乜持久力，冇辦法 last 好耐，因為啲人 exit 太過容易，傳統組織呢就係呢冇咁容易 exit 嘅咁樣。咁所以呢就會 last 得耐啲。但結果你發現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嗰個嘅香港連登嘅模式係突破咗互聯網快閃行動嗰種嘅即係船生船滅，而係可以係70日、70幾日仍然有170萬人再出返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message 嚟嘅。記住，如果唔係嘅話呢，我哋嗰個嘅國際戰線嗰一面呢就慢慢就會隨住 media campaign 呢就會帶單。但係而家正正就係國際嘅 focus 又再返返嚟香港嘛，又再返返嚟香港。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喺香港可以發動起嚟做到嘅嘢。咁提一提大家，好多時我見到好多朋友呢都會喺嗰個 YouTube 嘅 Super Chat 裏面呢就去捐助我哋啦。課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做下去。提醒大家，因為個 Super Chat 其實那個中間那個手續費都很貴的，其實三成的，其實一蚊就沒有三毫子，十蚊就沒有三蚊的了。所以呢，就如果大家真的想資助我們的話，或者希望我們一路做下去跟大家一起在這個運動裏面堅守前線的話呢，就是可以用一個郵寄支票的方式，尤其支票方式呢就對我哋嚟講呢就冇所謂嘅手續費呀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我都好感激嘅好多朋友呢就係為咗令到我確定一定會收到張支票，佢哋一個好蠱惑嘅方法嘅，其實就係唔貼郵票。唔貼郵票我就攞一張卡就去親自去郵局嗰度呢就係領取呢張支票啦。咁呢就寄郵寄支票嘅方式呢就是免除了那個中間手續費啦，咁樣三成的手續費。咁亦都感謝大家，當然啦，如果你話我方便嘅，當然你可以用 PayPal 等等。咁我仍然都係希望多啲唔同嘅人可以睇到我哋所講嘅嘢，所以我哋堅持就係免費唔收費嘅廣播嚟嘅，其實。咁如果 PayPal 嘅話呢就係 6% 嘅手續費， Super Chat 嘅話呢就係 30% 嘅手續費。咁啊，郵寄支票就係2蚊嘅郵票。咁就算你唔貼郵票，我俾都係2蚊啫。咁嗱，呢個咧就題外話，翻翻嚟頭先所講喺國際層面持久戰，除咗去培養支持，甚至係選舉裏面去要求啲候選人就香港問題表態，對中共喺自己嘅國家嘅滲透表態，澳洲好現實啦，其實係。紐西蘭政府都要反彈了，加拿大、英國是吧，全部這個都是可以對他們的候選人或者是他們的選舉裏面提出的一個的要求來的，作為一個選民。第一步，加拿大登記做選民，然後自己成立香港加拿大人的 Telegram Group， 商討一下可以怎麼做，可以怎麼投票。我相信這樣是做得到。第二個，九月之後，攬炒巴和這個大專國際學生組織呢，實際上就除了揭發警報之外呢，跟住我相信就是支持九月美國國會復會之後的香港人權及 與民主法案啦。嗱，呢個重要嘢嚟嘅，話俾大家聽。上世紀就係呢個1992年嗰陣時就通過咗呢個美國香港關係法。今時今日我哋所講嘅呢個這個香港的一個特殊的地位，以國務院提交的報告給這個 CECC， 即是Congress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來作為所謂香港是不是一個獨立關稅地位延續的一個機制，就是1992年的時候，就是將香港的一國兩制國際化，那麼到現在終於生效了。那現在這個人權及民主法案的分別是什麼呢？其實同香港關係法都係相關嘅，其實，但佢仲辣啲。呢個法案原本就係2014年嘅雨傘運動嗰陣時彈出嚟嘅。咁就因為你知啦，美國國會就係咁啊。美國嗱，佢唔係唔支持，而係話到嗰件事低單咗咧，佢排隊排排下，如果你兩年之內都排唔到去審議咧，咁就 lapse 噶啦。咁啊，由頭再排過。咁啊，2014年到而家。已經是第四個修正案來的，現在這個法案就是這個由我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是由這個Marcus Rubio 眾議員提出的，但是正正因為爆發了這個反送中運動，這條法案復活的機會現在很大。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議長 Nancy Pelosi 已經公開表明美國復會之後，國會復會之後就會全力推動這條法案，而在這個參眾兩院嘛，在參議院裏面的多數黨領袖 Mitch McConnell 亦都表了態，在 Twitter 裏面他是全力支持這個法案，亦都對香港問題是相當之關心。當民主共和朝野兩黨都有共識的時候，這條法案通過機會亦都很大。今次是我相信是2014散運，因為一 drag 了之後呢沒了壓力，因為這件事已經消失在美國的輿論和公眾裏面，變成佔領一路拖了，他的消耗戰拖垮了我們。但今次不是嗎？是70多日香港人那種的誓死不屈，那種的抗爭意志，是令到我相信很多國際支持民主自由的政治人物亦都是受到感動。當然他以他們國家利益為先，這個法案有兩個機制，第一個機制就是要求國務卿可以就延續是不是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去提出個報告給國會批准，即是說如果國會香港關係法現存就是由總統簽署，將來加多個機制就是國會可以要求總統不延續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如果香港失去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話，這個就是第加多一重的機制來。第二是什麼呢？就是關於怎樣懲處那些踐踏香港人權的官員，包括就是拒絕他們入境美國，這個就重辣的。其實第一個用這個方法的呢，其實是當時在這個如果沒有記錯，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之後所推動的一個叫做馬格尼茲的人權法案問責法案，就是禁止俄羅斯的官員入境美國。那你那些的政府那麼多那些的是嗎小孩子在外國讀書啊，在美國讀書，爹地媽咪聖誕節要過去探他們的嘛，還有啊，那些商務啊經商局那些有不可以入境美國做乜春啊，是不是？所以這個呢是大殺傷力武器來的。現在醞釀可能有個修訂，就是加多一條給一個 deadline， 幾時之前實現雙普選，這個就更毒辣更毒辣。時機錯過了就沒有了，其實2014 miss 了了，其實已經是因為散運一拖79日就拖散了。很多人說我們第一百乜都沒有贏過，大家那麼高興做什麼呢？這個是 further 令到我們在國際社會裏面去將香港的問題去變成是一個國際關注的議題， 重新得到一個動力。如果在國際裏面當已經是國際媒體的 media campaign 告一段落之後，就要 focus 在美國，美國的 lobbying 的活動。羅冠聰去了美國讀書，當初2014年他推這個法案的香港眾志的朋友，我相信是需要更加多的人當這個法案排期在國會審議的時候去出席國會的聽證會，以及在當地的媒體裏面去發表我們的看法。這個就是國際不是輿論而是國際的層面的一些實質的工作。在香港很多時候就說昨天很多人都問我即是個運動發展內會是怎樣，我只是提出一個看法，就是說大家要有一個打持久戰的準備，而這場可能是一個不是10月1號會結束的，可能甚至是跨越10月1號的一個持久戰來。如果我想問一下大家撫心自問，今日林鄭宣布撤回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這兩個月來發生的事是不是就是可以因為這兩個措施可以解決呢？我當埋你有真相調解委員會之後特赦，然後三年林鄭落台做曬這些事之後，所以我就說 The point of no return 是什麼意思？你見到那種獨裁政權、警察暴力、一個的不問責的政府、一種用黑社會勾結的手段去管治香港、一個可以 above the law 的執法部隊、一個律政司裏面可以是配合這個違法的部隊去濫捕濫告的律政部門，我們可不可以閉上隻眼，然後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然後我們相信這22年來一國兩制沒有走樣、沒有變形，好像2013年那樣，只是董建華加數把頭撲街而已，制度是沒有事的。大佬，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說服不到自己回回轉頭了，已經是跟住個出路一定係雙普選㗎喎，呢個係必然嘅。所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就係咁嘅意思。咁而爭取雙普選呢條路係每一戰警全功嘅。佢而家佢未出招，我知道如果政府一出招嘅話，個運動會面臨最大嘅分裂危機添。就係有冇所謂待唔待住先。如果唔待，我哋點樣去再組織起香港人向更長遠的目標邁進，就是爭取雙普選，重拾2014年我們運動的目標。那個就是持久戰了，那個就是消耗戰加持久戰。究竟這兩個月來所鑄造的香港人的靈魂、人心，可不可以支持我們去走得更長遠的路、更黑暗的路呢？你看到了國泰清算了，已經是不是這個 CEO 被迫辭職，因為不肯交名單出來被迫辭職，換了他們自己人上去。好了，這種清算會出現在香港的大企業裏面，跟著整個運動定性的教育失敗，即是說清算會更嚴厲的在教育系統裏面，跟著 EO 聯署、 AO 聯署作反，會在公務員系統裏面大清洗，會清算。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甚至會去通過700人的拘捕之後，用最嚴厲的控罪來起訴，去打窒或者去控到你班人以後不敢出來。這個是即是我相信就算站在前線的抗爭者，為什麼他們有一種即是 now and never 的感覺，或者 the end game 的感覺呢？就是他們經常都說，其實如果我們退，其實我們什麼都沒有，是更慘，是面對一個國家機器的清算。但是我想跟大家講一句，對抗這個的政治清算的來臨，那個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來的。他亦都需要在香港這一制裏面很多港奸來去配合，但是如果主流的民意仍然是企硬，我們經歷過這麼多風雨，仍然是有百幾萬人企出來的時候，這個就是我們最大最大的資本。我們不單止要不可以輸這些資本，我們亦都要更加爭取更加多的國際和本地的人心。 所以我最大的分裂危機其實未到，最大分裂危機就是說當他在行動上作出兩點，譬如湯家驊所說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再加撤回，那時候就是開始內部會有分化的情況出現的時候，當他什麼都不動的時候，我們一定是團結在一起。那如果是要跟他打持久戰的話，即是說教育界、社工、醫護、公務員各個系統，我們要組織起上來，不可以讓他逐個逐個去清洗，因為這種互相揭發舉報由同事之間的白色恐怖，我相信是有機會發生。但是如果我們曾經是站出來的同路人，我相信更加需要的就是自我組織起上來。既然前線的抗爭者他們可以用 Telegram 或者是葉劉眼中、葉國謙眼中、孖葉神探眼中的高科技，這個叫做電報機 Telegram 或者是叫做美軍空投的科技叫 AirDrop 去組織起上來，其實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用 WhatsApp Group 和 Telegram Group 去組織起我們自己上來呢？教師的朋友可以組織起上來，企業同一間公司裏面志同道合的人可以組織起上來，你可以 combine 你自己那些的 Telegram Group， invite 那些可能一個 group 是本來是舊生大學舊同學或者中學同學，一個 group 可能是同事，如果大家是立場一致的，為什麼不可以互相即是認識然後組織起上來，那你一個人你就可以有一個 Telegram Group， 那你平時做什麼呢？就是將那些文宣將它擴散出去，有活動的時候組織起大家約埋一起去參與，不要等大家那個的熱情溫度冷卻，有一些好的文宣的 idea 的時候可以拿出來大家討論，甚至是由這個小組裡面在每一次的大型的行動裡面自己小組去發起一些行動去配合這個大型的行動。這件事我覺得呢是跟過去 physically 佔領空間是很不同，由佔領華爾街到香港的雨傘運動，我們佔領了一個物理上的空間，這件事令到那個運動疲於奔命，因為你要守住物資、守住陣地對抗外敵啊等等，又要大台指揮啊，又有斗刷又成，就衍生了很多內部的矛盾。但香港人今次其實都是一個佔領運動來的，留意一下，這個佔領運動是一個無形的空間來的，這個無形空間就是我可以隨時來可以隨時走，所謂 be water 就是這個意思。而這個無形的空間包括什麼呢？就是我們用我們的 Telegram 的 group 或者 WhatsApp 的 group 去 organize， 而這件事是跟過去很多時候所謂的 network 的快閃、互聯網的快閃運動是很不同的。很多時候外國的分析呢，他只看到其一看不到其二，看到就是由通訊科技去串連，但他看不到其實那些是有實體的人的接觸的，其實在 TG 和 WhatsApp Group 裡面那些人，因為我們曾經是同一間學校同一個書院畢業的嘛，我們曾經是同事來的嘛，譬如我自己可能曾經一起去過旅行的嘛，那些是我知道你是誰，你知道我是誰來的嘛，所以很多人就說喂，快閃行動很難拉手耐，但是為什麼香港的運動會拉到這麼耐呢？就因為那個只不過是我們的溝通的方式，我們免除了約時間開會等等這些東西，可以很有效率地分工合作。但是你想下，當所有香港人都不是變成一個孤立的個體，我們就不需要有政治明星的領導，不需要有什麼軍師，不需要有什麼總統大台，我可能是我小組裡面的 admin， 就是這麼簡單。屋邨裡面有屋邨裡面的一個小組的 admin， 以前英國英治時代他是嘗試去組織的互助委員會，就是在屋邨裡面組織互助委員會，就是組織起他們上來去支持英國政府嘛，港英殖民地嘛。但是如果我們的抗爭是漫長的話，我相信這種組織的形態是我們一個基礎來的，是將來的基礎，包括 個別的人士受到政治清算的時候，都是支持他們繼續抗爭來的一個基礎來的。不是說我們就這樣，哎呀這個老師被人動了，這樣那就完了。過去那五年發生的事不可以再重複的了，其實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這六十日七十日那種的洗禮嘛。所以如果連登的模式可以在勇武抗爭者那裡去組織，為什麼不可以在和理非的陣營的朋友裡面大家自我組織起上來呢？如果吃過催淚彈的朋友他們可以組織起上來，如果23號大家組織去做人鏈的朋友一樣可以通過做人鏈的這個活動然後大家組織起上來，這個不是一個大台來的，其實大家千萬不要扭曲我所說的東西，是自發地每一個人自己在他的生活圈子，可以是 old school old boys old girls， 可以是同這個舊同事，可以是現在 office 的同事，可以是社區裏面去關注某一個問題動物權益的朋友，可以關注社區裏面露宿者的朋友的 WhatsApp group。 不過我們都是一個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大家有沒有留意昨日的遊行？為什麼沒有警察沒有遊行路線這麼混亂的情況底下是沒有出過意外？有些馬路甚至沒有封路，我在英皇道見到就是了，一邊被行人佔領了，遊行人士佔領，一邊是仍然行緊車，但是群眾是會自動分開給車行。你想想這個運動，我們要想多一步，我們要有政治上的想像力，我們想多一步，就是說在這個運動裡面我們香港人我們 build up 了些什麼？ Nothing about 這個林鄭月娥， Nothing about 她有沒有讓步，是我們這七十日我們自己建立了些什麼，就是一個公民自治的能力。所以昨天有很多人說政府沒有出防暴警察就沒有暴力咯，是不是這個很有說服力的喎？因為沒有警示份，大家喂大佬百幾萬人在條街上沒有警察沒有遊行路線沒有大台喊咪，斗策只是得少部分在圍院裏面。你想想我們香港人 achieve 的事不要說自誇，其實是很 amazing 的。其實如果這個 beauty 能夠延續下去，我們調回轉再想多一步，就是我們的政治生活，如果我們不依靠政黨，不需要去依靠某個領袖的時候，我們這個大廈的人可以組織起上來，這種就是真真正正的民直接民主的生活。這個不是我們找一個代議士出來每四年投一次票，然後中間我們就什麼都不用理，然後交託給他。如果過去這種代議士式的民主運動是不成功的時候，甚至容易被吸納的時候，我們要開拓新的，不是只是 XY 交叉他們，這個已經過去五年證明是沒有用。第一，第二，有很多人沿用這些舊招在今日裏面想做分化亦都沒有用，因為你看到現在出來的人亦都不受這一套了，因為他們就是說你既然是這樣說不如你做啦，現在很簡單的啫，使乜大台啫，每個人自己上去 TG Group download 嗰啲嘅 poster， 我昨日見到我都收唔少，貼紙又有 poster 又有派完就算，大家一個小隊一個小隊咁樣，唔使組織，你話香港人去 banner shop 印用乜嘢啫，係咪先一蚊張啦，你一千張囉，一千蚊成件事就咁簡單。組織大台個重要性咩？第一係想與罰嘛，想就是資源分配，佛就是對於那些的不認同大台路線那些人呢，就不撥資源給他，不分配資源給他。但你想想現在實際上所謂的資源分配工具已經不需要有一個組織去調撥，而是大家分工協作，有人做 crowdfunding 給這個的攬炒包去登廣告，有人做設計，有人做語文的翻譯，有人負責聯繫當地的報紙，全部都是一個協作式高效率的協作式， 這種協作和互聯網齋吹是不同的，因為大家的人是互相認識的。第二是什麼呢？大家有一個基礎，一個共識。這個對全球的抗爭運動，香港這一次 The Battle of Hong Kong 其實是帶來一個很新鮮的一個刺激，大家思考。我們沒有組織不代表沒有領袖，不代表沒有組織。第二是什麼呢？就是說所謂共識怎樣來。昨日為什麼沒有衝擊？當然不是環球時報說，因為武警演習啦，那個是基上一個大家的共識來的嘛。在網上連登已經講了很多不同的 post， 已經講了自從機場事件之後，你見到 be water 跟著 be humble， 然後跟著有一些所謂行為的守則在連登的討論區裡面出現。作為一個抗爭者，我們怎樣的行為守則是什麼？你見到有影響的，不是齋講的。昨日那個上海仔被人夾了之後，說他拍大頭之後，是沒有人去揼他的。大家什麼在那裡叫福建獨立，然後拍照，跟著有人還說下次準備平反六四的 banner 給他。這個就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解決了，而那個是一個自我糾正的一個機制。大台都沒有這種能力，我覺得大台都沒有。那種是一種某種程度的直接民主的產物來的。第一，推 post 推到他上去置頂那個位。第二是什麼？就是因為大家有一種的共識底下，幾尖鋭的批評都好，大家都覺得為了個運動好，這種共識已經是建立的了，不是切割，不是篤灰的了，而是聽反對的意見，大家覺得對的就討論應該怎樣去做好它。這件事你問那個共識是什麼呢？我覺得連登的共識是一個行為的規範多於一個行為的目標。我想數一下大家最常見的口號是什麼？不分化，不篤灰，不割席，跟著齊上齊落，是吧？核彈都不切割，跟住香港人加油，然後先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跟住 be water。 好啦，我當呢六句係個共識，六句裏面有五句係講緊我哋做一個抗爭者嘅規範應該係點樣，只有一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係我哋運動嘅目標。好多時候我哋做大台嘅過去做組織或者做政黨嘅人就唔理個規範係乜，個過程係唔需要民主嘅，個過程最重要就係個目標，個策略目標係乜嘢。但係香港嘅反送中運動係對全球嘅社運係帶嚟一個新嘅挑戰，係咩呢？就係佢個形式本身都係一種直接民主嘅形式。我曾經喺節目講過，喺我讀書嘅年代，我讀無政府主義同馬克思主義兩條路線嘅鬥爭。列寧就係話好簡單，我組織個先鋒黨，有紀律鋼鐵一般的意志，再吸引一班職業的革命者去完成一個暴力革命。結果當他完成了暴力革命之後，他就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黨國機器，即是今日的中共。這種就是列寧的模式。無政府主義者的模式是什麼呢？我們不需要這些這樣的鋼鐵的意志的機器，但我們是什麼呢？我們是要強調參與者的自由和民主。但個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你看到無論是在這個的巴黎公社運動裏面，就是因為沒有大台，所以很容易呢，就是當那個鬥爭形勢越來越尖鋭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動員和組織起上來。好了，結果無政府主義就走向恐怖主義，就用這個恐怖主義襲擊了，曾經有一段時間。而大家對於無政府主義那種的負面的想像越來越多，認為那些人就是等同於個別行動啊、激進啊、暴力啊等等這些東西。大家似乎忘記了他們原本那種想法。大家記住，在中國大陸最先傳入來的其實是無政府主義，巴夫寧克魯炮特金，加上就叫巴金，他的筆名巴金就是這樣來。馬克思主義都未進入中國，但很快大家就覺得、這個 work 大台，這個模式 work， 列寧就是最鋼鐵的大台了。而今次反送中運動裡面是用資訊科技克服了無政府主義過去所出現的問題， 究竟可以行到幾遠呢？咁國際傳媒情緒反反覆覆討論呢個問題，冇定論，亦都冇答案。可以咁講，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係呢個探索嘅過程裏面嘅一份子，犯咗錯大家好心痛，然後跟住去糾正，糾正希望 keep 住嗰個嘅民心，唔好涣散，然後一路再行落去。呢個就係到今日點解話八一八咁重要呢？嗰個係一個中期試嚟嘅，其實就係一個考驗，用數字出嚟幾多少人出嚟去話俾我哋聽，我哋仍然喺個社會嘅主流嗰度，無論你搞幾多嘢都好啦。佢會點樣用呢？咁除咗我哋呢邊要自我組織起上嚟面對更漫長嘅呢個抗爭之外，不外乎幾招呢，武嚇自己借咗啦。點解？俾美國佬打蛇隨棍上，啱啦，你陳兵邊境軍事調動，我當你李真嘅，咁就話喂，我就貿易戰同呢個新天安門鎮壓拉上關係㗎喇。 Donald Trump 就咁講，因為佢都要受到後面嘅壓力㗎嘛，其實係，所以咪 stand down 即刻。818當日梁愛詩就已經講，香港係內部治安嘅問題，唔係國家安全嘅問題。我第一次聽，喂，之前咪叫得好響嘅，又話出解放軍，今日仲有五條廢柴去示威叫政府出解放軍喎。我話呢個出解放軍係共產黨嘅 nightmare 嚟嘅，其實好啦，武嚇唔得，民工就嚟啦，胡應湘啦，吳光正啦，撐警大集會啦，但呢啲蝕曬牙㗎啦。其實你諗下，最近一次撐警大集會你有咩新聞呢？除咗高永文衝出嚟之外，話個女仔係俾自己有射爆隻眼之外，係咪俾人媽到撲街，跟住就叫阿陳凱欣幫佢出個聲明又再兜，梗係兜唔到啦，係咪咪即刻收皮囉。所以呢啲集會對家啦，越多越好，呢個就係佢哋仍然係沿用緊五年前嘅舊劇本。我哋就已經進化咗去到 2.0， 佢就仍然抗爭 1.0， 就叫做反送中、反佔中、保民生，用緊周庸嗰套，繼續出嚟就話你搞亂香港，繼續出嚟就話打爛飯碗。結果191億嘅派錢計劃8月18號宣布失敗。如果係得嘅，點會有咁多人湧出嚟呀？落大雨，跟住成個圍院都係泥泞，大家仲要鬥啲腳皮夠潮，你有冇睇過嗰啲相？睇下邊隻腳浸得夠潮，大家喺度互相取笑。所以當佢唔去直接面對政治問題嗰陣時候，香港人就已經鐵定心腸㗎啦，乜都冇得傾。你派我錢照袋，但係照媽嚟。一樣，你出呢個身材好嘅女警，我睇不過唔 follow， 照睇。然後繼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咪得囉。喺咁樣嘅形式裏面嘅話，你睇下呢場消耗戰最終邊個消耗多啲。所以我話大家要輕鬆心情，係咪得閒嘅當做一個28日首爾市民集會咁樣，嗰個禮拜你而家網上面一定會有呢啲咁嘅時間表出嚟嘅，八月底到九月有咩活動，跟住罷課你㗎喇喎，中學生罷課喎，今日樹人副校長都講喎，學生罷課唔會受到處分喎。好啦，跟住就大專生罷課，無限期罷課，點平息呢？我想問一下，以為咁樣拖就可以平息咩？過去嗰60-70日係越拖結果越大鑊，以為用警察一鑊過打殘，結果又大鑊，以為襲擊女示威者嚟兇你班友等你唔好出嚟，結果仲大鑊，射爆隻眼。所以今日我睇呢個新聞傳出嚟，就係話習近平派咗一個核心智囊小組嚟香港作出指示，就係唔會升溫。一早就知啦，想升溫嗰啲咪想習近平死囉，咪就喺北大河會議裏面向佢問責囉。其實係喂大佬，你睇下搞到咁啦，要出解放軍喎，咁樣出武警一樣，大家唔好信 你唔同嘅，出武警就唔使出解放軍，出武警都係中央軍委會主席批准嘅，其實係。除非佢而家嗰啲扮出嚟潛入去呢個警隊裏面啦，係咪？但我就唔係好信佢哋前線執法咁用呢啲武警，因為佢哋打死人咁點算呢？係完全失控㗎嘛會。好啦，無計可施四個字而家。拖就係反映到無計可施，升呢唔得，和解唔得，冇面。和解即係五大訴求，起碼就有三項啦，係咪？唔得，唔俾，唔准。好啦，繼續恐警察出嚟，繼續。好啦，個 nightmare 就係咩呢？我話俾你聽，八三一民進嘅遊行，如果喺呢十二日裏面，政府嘅 window 就仲有十二日。如果喺呢十二日裏面，政府仍然繼續嗰種待社會平靜下來，我們展開真誠對話，繼續用呢句嘢嘅話，我話俾你聽，八三一就大爆發，八三一會大爆發，唔係恐嚇，我覺得，我亦都唔想嘅，真係。但你睇到㗎嘛，作為一個評論員，如果你睇到個危機唔出聲，係咪？呢個就係我自己觀察得到嗰個 momentum， 嗰個 momentum 喺度。因為那個民意之盾仍然是很大的一個保護作用。這十二日裏面，如果他繼續是日日 repeat， 待社會平靜下來，我們就展開真誠對話。第一，香港人是不會信的，是不會信的。如果這句話出自林鄭月娥之口，更加不會信。如果中共在處理香港問題裏面是沒辦法 thinking out of the box，是回復回過去那種務實主義的精神去處理香港問題的話，根本現在這個 deadlock 是沒辦法解決。第一，五年前拖散它已經不 work 了，八一八已經話俾很清楚 send a message 給中共是不 work 了，八月九號一百萬人，八這個八月十六月九號一百萬人，八月十八號一百七十萬人，盲的人都看到了吧。好啦，即係話 status quo 拖就等於再等局勢惡化落。你以為啊 ,8 月23號大家手拖手好溫馨，嗰個係一個 buy time 嘅策略。係一個 buy time 嘅策略。你以為拉咗700個人，當初我講拉700個人，而家已經達標啦。係咪？但係你估計啦，大家賭一鋪，前線的勇武抗爭會不會就這樣結束呢？你拉了他了，已經超過700人了，是不是？所謂拘捕核心暴力示威者，他不明白一件事，由第一天6月12日開始到現在，警察犯了一個最致命的錯誤是什麼？他經常都以為這個是等於 ISIS， 等於這個塔利班這樣的一個組織，只要拉了核心分子，拉了扎瓦希利，拉埋拉登，咁就搞掂啦，咁樣一戰警全功，用一種決戰嘅態度去做，呢個就係導致到佢陷入咗一個道德低地，因為要大量拘捕示威者，變成暴力衝突，變成無差別攻擊，然後挑動咗更加多圍觀嘅平民嘅百姓去向警察譴責。將軍澳如是，天水圍如是，黃大仙如是，深水埗如是，然後整個警察就瘋了在這裡，不知道做什麼，是嗎？根本就沒有所謂說核心暴力示威者被你拉了之後就瓦解這個問題，國際恐怖組織就是這樣。但是如果是一個公民社會的運動的時候，我想問一下，公民社會這個身份是可以隨時加入的嗎？它不是一個聖戰伊斯蘭聖戰組織來的嗎？你派我抵入去做什麼？你當佢係伊斯蘭聖戰組織咩？你拉曬佢啲人就完咗咩？大佬，呢個係自己呃自己嚟，根本係咩恐怖主義苗頭？你講出嚟兇人就得，但你冇理由自己都呃埋自己。好啦，你睇到㗎，你睇啲記者訪問你就知啦。琴日有啲人根本係企下企下，由旁觀者企下企下變咗前線送物資，有啲由前線送物資企下企下變咗企咗上去前線。咁你諗下喺咁樣嘅 再生有生力量源源不絕的時候，除非個民心改變，但是警方這種 aggressive 的拘捕手法正正就是令到民心鐵了心腸撐下去。你見到的又爆眼又甩門牙又眼呃呃住個地在磨，這些這麼噁心這麼恐怖的事都做得出。那你想想是沒有辦法的，只有一路這樣螺旋形升溫的，其實只有這樣是螺旋形升溫，所以是沒有得解決。如果他不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是沒有得解決。831過到9月開始罷課，好啦，11過不過得到呢？就算你說出動到軍管，我告訴你就會等同於1989年底的柏林的人一樣。當時 DDR 這個韓立克，即是這個主席啊，東德社會黨的主席，警告所有柏林人不准上街，否則格殺勿論。當時的柏林人怎樣做，就是每人寫定個遺書擺在家，然後上街。這個是最愚蠢最愚蠢的方法來的，是在現在這個社會21世紀這個時代，直播媒體全球化的年代，你還用一個中古的方式去處理香港人的抗爭，香港人的要求，你望返轉頭有幾大？我想問一下，是不是主權獨立啊？你硬硬老屈港獨，硬硬老屈顏色革命，到現在我們還是講緊五大訴求，然後你就說連吳剛正那種講法叫做爭取雙普選都是為了顏色革命，那你講完了是嗎？那你就冇得，大家冇得和解的了。雙普選是你基本法裏面答應的，那你難道基本法想香港顏色革命？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然後有一個這麼陳同佳案演變到整個一國兩制崩潰，你望返轉頭呢半年，你望返轉頭嗰種荒謬嘅程度，係源於獨裁政權寸步不讓，覺得個政治嘅面子只要我一褪，香港嘅對香港嘅控制就會瓦解，呢個係六四嘅邏輯一模一樣。由當初反觀到最後尾變成就係、是、如果只要褪一步，共產政權的江山就會瓦解，這個就是中共的那種敵我矛盾的邏輯，是會不斷找尋新的敵人，不斷去找個大台出來打，然後發覺打不到之後就不斷去想像新的敵人出來。既然沒有大台，不是黃之鋒，不是周永康，又不是傳統的泛民，又不是社民連，那是誰呢？找新的人出來打，越打越不對路，仍然是這樣，這麼多人出來，越打越多人出來的時候，你怎可能通過一個的警察的暴力鎮壓去壓服一個公民運動呢？我想問一下，以前你很簡單，穆巴拉克好，普京好，拉了個頭那就搞定了，用各種各樣的罪名拉了他的左右手都得，拘留他們，讓個運動群龍無首，那就拖死他。他當初為什麼那麼 evil？ 我經常說林鄭月娥就在九子判刑之後，他就看死你群龍無首，看死你搞不起，根本當時在6月9號的遊行裏面他仍然是看死你搞不起，所以才在612裏面部署一個這麼 aggressive 的方法去對付示威者。他以為這個就是五年前的香港群眾運動，他根本不明白個運動無論是個組織的形態到那個的運動的過程裏面的自我糾錯的機制，到香港人那種參與的熱情已經是跟五年前很不同，這個就變成是打消耗戰持久戰的基礎，甚至是進入陣地戰。我自己的睇法是什麼呢？你打運動戰我們是不夠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去打。運動戰是什麼呢？就是打殲滅戰。我們要佔領什麼呢？就算你逼退了防暴警察回入警署，我們沒有贏的，沒有贏到的，其實是根本。是嗎？那些街頭裡面的 嗰種嘅攻防戰勝與負對成個運動嚟講唔係決定性。但係警察一路到而家佢都犯咗一個好致命嘅錯誤。佢用運動戰嘅方式去處理公民社會嘅抗爭。而我哋調返轉，我哋就可以用消耗戰嘅方式去消耗佢哋嘅意志，去消耗佢哋嘅群眾嘅支持，事實上係成功嘅。點解？因為我哋分工合作嘛。大台就係個大台會攰㗎嘛。嗰啲人會覺得喂階段性勝利㗎嘛。但係當冇咗呢樣嘢嗰陣時候，所有人你去我去咗頭， Gary 會上， Gary 去咗頭，陶君衡會上，阿湛會上，跟住我又返返嚟，跟住就到阿湛會休息，就係咁㗎嘛。咁你諗下，如果係咁樣嘅話，你點可能用鎮壓嘅手段去消滅一個公民抗暴運動？如果係一個革命運動就得喇，我話俾你聽。所以我佢一開始成個手法都係錯，就係咁嘅原因。佢當咗你一個暴動，真係一個革命，一個恐怖主義活動咁樣去打嗰陣時候，如果呢個唔係中共指揮嘅話，我好多人都唔信，好多人都唔信。英治時代嘅警察點解以驅散，點解以爭取民心，所謂 win the mind and heart， 就係你要 mind 就係靠論述，你有一套論述 ，heart 係咩呢？你要展現出一個係現代文明社會嘅執法人員應有嘅一種態度。咁樣嘅話，中間派先至會出現，而你唔係狂搏狂打，當你恐怖分子咁打，結果搏到所有中間派都企咗嚟去反送中呢一邊。而呢個長遠嚟講，係會令到成個反送中嘅運動演變成為對抗中共模式嘅一個運動，而家已經係發生咗添。林鄭月娥，我諗佢完全冇諗過佢自己做緊啲嘢，其實對中共管治香港係會帶嚟一個幾大幾大嘅頭痛嘅問題。佢就諗住解決咗聽日嗰場遊行就算，中聯辦亦都一樣，以為只要將嗰個運動升温打一鑊金嘅，然後震攝你哋收口，然後進入呢個白色恐怖，咁就可以 cover up 佢哋過去十年所犯下嘅政治上嘅錯誤。呢啲全部都唔係中共今時今日去面對香港嘅問題。中共好多時佢有佢務實嘅一面。2003年咪囉，係咪即刻踢走咗董建華，係咪就係殺止咗再進一步 question 呢個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嗰陣時就係咁。而家唔係，而家覺得我大 Q 晒，我叻晒，我有軍隊，我有武警，係咪我有全世界嘅留學生，中國領事館，係咪所有人都要向我跪拜。而家擺出嚟態度就係咁咋嘛。好啦，結果打香港 ,spill over 到去其他西方國家。人哋見到你位大學裏面話點解啲中國留學生野蠻到咁嘅地步，大佬做納粹敬禮喺溫哥華，喺國旗面前舉納粹手勢，廣傳㗎啦，已經嗰段片已經係。好啦，然後變成係一班族母主義嘅一座國家主義咁樣嘅一個形象出嚟。香港人從來冇諗過我哋喺香港嘅反送中嘅抗爭係會令到 spill over 到去全世界。但佢哋嘅機制就係咁㗎啦，有胡錫進，有環球時報，有呢啲咁樣嘅不斷餵食民族主義俾自己大陸人嘅呢啲鴉片，係咪呢啲叫做嗎啡類型嘅止痛劑，繼續食繼續食落去就會食到係咁㗎啦。係咪結果就係香港人係一個對比下面就會得到更加多世界嘅支持。所以我剛才講嗰個持久戰係一個人心戰，係一個輿論戰，包括喺國際亦都包括喺本地。而呢種持久戰，只要我哋能夠繼續保有我哋嘅核心力量，我哋核心力量係乜嘢呢？我覺得就係我哋嘅文明理性嘅態度去實現我哋嘅公民抗暴嘅運動。只要我哋保有我哋呢個核心嘅力量，喺嗰個運動嘅過程裏面多多少少嘅爭拗好乜都好，做錯好都唔會散嘅，其實已經係證明咗㗎喇。其實 如果呢70日唔散，究竟共產黨仲要用幾大嘅力氣，用幾大嘅陰謀先可以拆得散呢？係咪？你見到就算係捉卧底都好，啲示威者都進化得好快嘅，由機場嗰次到而家琴日818金鐘嗰次，你已經見到係完全改變，包括制定行為守則，呢個我覺得亦都係要高度表揚啊！連登嘅朋友係對示威者嘅行為願意提出嚟討論，對葉國謙呢一代認錯檢討係冇可能的，對共產黨亦都冇可能的，因為黨係永遠正確，絕對正確，認錯等於損害黨嘅權威。但係喺成個運動裏面，我哋嘅力量係因為我哋認錯，我哋願意檢討，做錯咗嘅做返好佢，咁樣喺個行為規範所展現出嚟嘅精神面貌，先至係我哋走到今日仍然有堅實嘅支持嘅原因嚟。大家記住，呢個就係我哋嘅初衷。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聽日再見，拜拜。 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呢，呢一個呢係包埋送去你屋企㗎喇，咁呢就四至六人呢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㗎喇，但係呢我哋而家特價呢係688蚊，我哋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呢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呢就1388蚊，特價呢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呢你都夠呢個人頭呢，其實一定有值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返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呢？係送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這個。各位網友